稍烦恼心，不着如风，无诸障碍，法音雷震，绝未绝故，欲甘露法，润众生故，旷若虚空，大慈等故，如净莲花，离染污故，如泥居树，复因大故，如金刚杵，破邪执故，如铁围山，众魔外道不能动故，其心正直，善巧决定，论法无厌，求法不倦，介若琉璃，内外明洁，其所言说令众悦服，击法鼓，见法床，要慧日，破痴暗，纯净温和，寂定明察，为大导师，调伏自他，引导群生，舍诸爱着，永离三垢，游戏神通，因缘愿力，出生善根，摧伏一切魔君，尊重奉事诸佛，为是明灯，最胜福田，殊胜吉祥，堪受供养，贺以欢喜，雄猛无畏，身色相好，功德辩才，具足庄严，无余等者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尔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，远二圣境。阿难，我今略说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，悉皆如是，若广说者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受乐无极第32。佛告弥勒菩萨，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，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，何不立为善，念道之自然，出入供养，观经行道，喜药酒席，才猛智慧，心不终回，亦无懈时，外若迟缓，内独始极，融融虚空，视得其中，钟表相应，自然严整，简练端直，身心洁净，无有爱贪，志愿安定，无增缺减，求道合正，不误倾斜，随经约令，不敢搓叠，若于绳墨，贤微盗目，况无他念，无有忧思，自然无为，虚空无力，但安无欲，作得善愿，尽心求索，含哀慈悯，礼义都合，包罗表里，过度解脱，自然保守，真真洁白，志愿无上，静定安乐，一旦开达明彻，自然中自然相，自然之有根本，自然光色参回，转变最胜，玉丹成七宝，横览成万物，光经明具出，善好殊无比，着于无上下，洞达无边际，一个勤精进，努力自求之，必得超绝去，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，横劫于五趣，恶道自闭塞，无极之圣道，一往而无人，其国不逆为，自然所迁随，捐至若虚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，何为浊世事，挠挠忧无常。劝谕策进第33。世人共争不及之物，于此巨恶疾苦之中，勤身营务，以自己计，尊卑贫富，少长男女，累念积累，唯心走使，无田忧田，无宅忧宅，眷属财物有无同忧，有一少一，私欲其等，事小具有，又忧非常，水火盗贼，怨家债主，焚飘劫夺，消散磨灭，心牵意固，无能纵舍，命中弃捐，莫随随者，贫富同然，忧苦万端，世间人民，父子兄弟，夫妇亲属，当相敬爱，勿相增及，有无相通，无得贪惜， 颜色常和，墨香为例，或时心争有所贿怒，后世转句至成大怨，世间之事更相患害，虽不临时应急想破，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，独去独来，苦乐自当无有待者，善恶变化追逐所生，道路不同会见无期，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，欲何待乎？世人善恶自不能见，吉凶祸福尽各作之，身于神案转受于教，颠倒相续无常根本，蒙名抵突不信经法，心无远虑各欲快意，迷于嗔恚贪于财色，终不休止，哀哉可伤。先人不善不识道德，无有愚者殊无怪也，此生之去善恶之道都不知信，未无有事，更相沾事，切自见之，或父哭子，或子哭父，兄弟夫妇更相哭泣，一死一生迭相顾恋，忧爱结腹无有解时，思想恩好不离情欲，不能深思熟计，专精行道，年寿悬尽无可奈何，获道者众，悟道者少，各怀杀毒，恶气冥冥，唯望兴事，违逆天地，自以罪极，顿夺其寿，下入恶道，无有出期，若曹当熟思己，远离众恶，择其善者，勤而行之，爱欲荣华，不可长保，皆当别离，无可乐者，当勤精进，生安乐国，智慧明达，功德殊胜，不得随心所欲，亏负境界，在人后也。心得开明第34，弥勒白言：佛与教界甚深甚善，皆蒙慈恩，解脱忧苦。佛为法王，尊超群圣，光明彻照，洞达无极，普为一切天人之师，今得执佛，复闻无量寿生，弥不欢喜，心得开明。佛告弥勒：敬依佛者视为大善，实当念佛，截断狐疑，拔诸爱欲，度众恶缘，犹不三界无所挂碍，开示正道，度未度者。若曹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，忧苦不绝，生时苦痛，老亦苦痛，病疾苦痛，死疾苦痛，恶臭不净，无可乐者，一字决断，洗除心垢，言行忠信，表里相应，人能自度，转相整济，至心求愿，积累善本，虽一世精进勤苦，须臾间耳，后生无量寿国，快乐无极，永拔生死之本，无复苦恼之患，寿千万劫，自在随意，一个精进求心所愿，无得已悔，自为过咎，生彼边地七宝城中，于500岁受诸恶也。弥勒白言：受佛明诲，专精修学，儒教奉行，不敢有疑。着是恶苦第35。佛告弥勒：汝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，不为众恶，甚为大德，所以者何？十方世界善多恶少，亦可开化，唯此五恶世间最为巨苦，我今于此作佛，教化群生，令舍五恶，去五痛，离五烧，降化其意，令持五善，获其福德，何等为五？其一者，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，强者扶弱，转相克贼，残害杀伤，迭相吞啖，不知为善，后受殃罚，故有穷乞、孤独、聋盲、阴哑、痴恶、汪狂，今前世不信道德，不肯为善，岂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，智勇才达，就素世慈孝，修善

教育开示，信行者少，生死不休，恶道不绝，如是世人难可俱进，故有自然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，世事累劫无有出期，难得解脱，痛不可言。如是五恶五痛五烧，譬如大火焚烧人身，若能自于其中，一心致意，端身正念，言行相符，所作至诚，独作诸善，不为众恶，身独度脱，获其福德，可得长寿弥还之道，是为五大善也。重重回免第三十六。佛告弥勒，吾与汝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，敢有犯此，当立恶去，或其今世先被病殃，此生不得，世众见之，或于寿中入三恶道，愁痛酷毒，自相交然，共其怨家，更相杀伤，从小危起，成大困惧，皆由贪着财色，不肯施惠，各欲自快，无复屈指，痴欲所迫，后己争利，富贵荣华当时快意，不能忍辱，不务修善，威势无己，随以磨灭，天道失伤，自然纠举，穷穷中中，当入其中，古今有事，痛灾可伤，汝等得佛经语，熟思为之，各自端守，终身不怠，尊圣敬善，仁慈博爱，当求度世，拔断生死众恶之本，当离三途，忧不苦痛之道，若曹作善，云何第一，当自端心，当自端身，耳目口鼻皆当自端，身心净洁，与善相应，勿随世欲，不犯诸恶，颜色当和，身形当专，动作瞻视，安定徐伟，做事仓促，败毁在后，为之不地，亡其功夫。如贫得宝第三十七。汝等广知德本，勿犯道尽，忍辱精进，慈心专一，斋戒清净，一日一夜，胜在无量寿国，为善百岁，所以者何？彼佛国土皆积德众善，无毫发之恶，于此修善十日十夜，胜于他方诸佛国中，为善千岁，所以者何？他方佛国福德自然，无造恶之地，唯此世间善少恶多，饮苦食毒，未尝宁息，吾哀汝等苦心慧欲，授予经法，悉持思之，悉奉行之，尊卑男女，眷属朋友，转相教育，自相约俭，和顺义理，欢乐慈孝，所作如犯，则自悔过，去恶就善，朝闻夕改，奉持经戒，如贫得宝，改往修来，喜心意行，自然感降，所愿折得，佛所行处，国益秋聚，米布蒙化，天下和顺，日月清明，风雨已时，灾厉不起，国风民安，兵戈无用，崇德兴仁，务修礼让，国无盗贼，无有怨王，强不凌弱，各得其所，我哀汝等，甚于父母念子，我于此世作佛，以善功恶，拔生死之苦，令获五德，生无为之安，五般泥环，经道界灭，人民谄畏，复为众恶，五烧五痛，酒后转聚，汝等转相教戒，如佛经法，无得犯也。弥勒菩萨合掌白言，世人恶苦，如是如是，佛皆慈哀，悉度脱之，受佛从悔，不敢为师。礼佛现光第三十八。佛告阿难，若曹遇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，